黑夜里海水也变成了黑色，只有那滚滚浪头会天泽，激起了一朵朵白色的浪花，它不断地腾空飞前的。我心里不能停止幻想，幻想就像那黑夜里海水荡漾。你人呀，不要为那爱情悲伤，把那爱伤抛开，化成力量。雄心像那激流飞过，虚眉不让。不要笑我懦弱，只会多做悲伤。现在我要像那激流飞过，虚眉不心里不能停止幻想，幻想就像那黑夜里海水荡漾。迷人呀，不要为那爱情悲伤，把那爱伤抛开，化成力量。不让别人笑看，只会独自幻想。奋起雄心像那不让，不许笑我懦弱，只会多做悲伤。现在我要向那激流